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波上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98.2火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的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我们今天特意冒雨赶来的嘉宾俊杰，来，我们欢迎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杰。 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平时的嘉宾我平时的这个搭档都是腾哥啊，还有像论论啊、大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把他们三个都踹掉了，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他们长得不够帅。 对，因为我想换一个帅一点的嘉宾，所以对，所以还是欢迎俊杰来到我们的节目。 对，其实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我有一天坐在这里的就情景，我的三观、我的人设到底会怎么样的？但是没想到我真的很紧张，我是内脏都在出汗。 啊，你的内脏都在出， 内脏我先扒开给你看一下。 好，算了，这个画面太血腥，我还是不看了哈。我们这个活力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数字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易直播平台在首页热门找到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982都是数字982。 是的，然后赶快来看一下我们帅哥美女到底，我这么自夸是不太好啊。 美女是肯定了，帅哥就不一定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通过这个视频直播来看一下。 是的，是的。 今天刚刚也说了，俊杰是冒雨赶过来嘛，今天确实北京下了，应该是从中午就开始一直疯狂的下雨。 是，你知道为什么今天雨这么大吗？ 为什么？ 因为每一滴雨都是我给大家的爱呀。 天哪，这个嘉宾我居然完全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这好自恋啊。 好，那我们就谢谢思农今天的主持，然后我今天接下来我一个人可以了。 今天其实是俊杰是主持，我是嘉宾而已。 对对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刚刚也说到，我把剩下三个搭档全部踹掉，要俊杰过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17年6月份的新歌。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六月份介绍了2017年上半年的新歌。 是的。 然后其实说实话，我们这个节目组的所有人对于欧美音乐这一块可能有一点的小白，就是不是懂得太多， 是因为皮肤比较白。好，谢谢，又是非常一次愉快的谈话。 然后所以为什么今天把俊杰叫过来呢？是因为俊杰可以算的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对欧美音乐非常了解的一位大神。 所以是半壁江山是吗？ 对， 那我这江山得垮，江山就要垮。 对，撑起我们今天节目的半壁江山。 对，另外半壁江山一定就是华语乐。 对，没错。刚刚也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这个2017年6月份的新歌。那其实2017年6月份有很多人都出了新歌，比如说这个华语方面，李宗盛的爱徒李建清，他是出了一首叫做《平凡故事》。对，然后张靓颖也是为某手游写了一个主题曲，叫做《Amazing》。 Amazing。 对， 这个我特别爱读这个词 ，Amazing。 对啊，我也是，因为很多美剧里面都会说哦 ，Amazing。 Yes, amazing。 对，读得很有感觉。还有包括曾沛慈啊、周汤豪、万晓利，还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Alin， 还有逃跑计划 。 等等，也是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新歌。然后欧美音乐这边呢，就我们的这个半壁江山俊杰来介绍一下。 好，江山坐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下欧美音乐。其实欧美音乐是不断的会出现很多很多新的音乐。那这个月呢，其实有 Sia 也出了 Free Me， Dua Lipa Homesick 就思乡，这首歌很好。然后 No No Better Major Lazer， 然后还有 Halsey Radiohead Pharrell Williams， 很多很多人都出了新歌。我觉得真的是欧美乐保尔福。 对，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平台上，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在进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是吗？是吗？ 对，我们人气太火了，是不是？ 对，我们太好看了，主要是真的很烦。 对，已经把刚刚 有颜值的人很烦的， 受不了了，已经把刚刚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听众已经给刷过去了。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人说在同时开着我们和876的个视频直播， 关掉， 把876关掉，把876关掉， 还敢说出来， 会不会被同事揍啊？然后这个文嗲嗲的微博说你不好看，俊杰不好看。 好， 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好，下了节目，然后我们打一架。 啊，所以你是认识吗？ 我是认识的。 啊，对。对，所以因为是认识，然后非常了解你，所以才说出你的本质，不好看。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对，因为平时我跟俊杰两个人聊天，经常会就是聊着聊着，两个人就好尴尬，然后就经常会尬聊，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尬聊的气氛带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我觉得其实尬聊是一个好的气氛，你知道吗？ 对啊，我也觉得是啊。 对对， 尬聊它有一种幽默在里面。对， 谁说节目不能尴尬呢？我们就要将尴尬进行到底。 对，所以不要再提你的颜值了，再提你的颜值真的会很尴尬。 哦，那我的颜值也是必须要提的，将从头说到尾。 好，那还是回归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六月份的新歌。我们首先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榜单，一起来听一下。本期九八二活力榜2017年6月份新歌榜，中文榜单第三名 Alin 一直走。 走个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里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 李荣浩就这样。 就 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雪花天天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十年如今所幸后 榜单第三名 Lord Supercat。 The visions never stop, these ribbons wrap me up, but when I reach for you, there's just a supercut.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we keep trying to talk about us. I'm someone you may be my love, I'll be your quiet afternoon crush, be your violent overnight rush, make you crazy over my touch, but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oh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第二名 Fall Out Boy Champing。 And I'm back with the madness, I'm a champion of th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champions.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nside,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m just young enough to still believe, still believe, but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in,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in, yeahD 名 Imagine Dragons Walking the Wire。 There we take what comes, take what comes, love. 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从这个六月份新歌当中啊抽选出来的六首非常好听的新歌。 是的，我觉得真的太好听，我刚在直播间里面我就整个人想跳起来。 对啊，你其实现在可以跳起来啊， 要不是我空间不大，我真的就跳起来。 对，因为这里面很多歌的节奏啊什么也非常适合跳舞。 太好听了。 在我们刚刚这个直播平台上面有人说影后，对没错，刚刚我们有播到这个李荣浩一直不是一直走，李荣浩的 李荣浩的歌， 对， 对， 对，就这样这首歌，然后其中的这个 MV 女主角是金马奖影后马思纯。 马思纯， 对，说到马思纯， 说到马思纯， 想到了一个人，刚刚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动， 对， 王论论，我们的节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哈，因为他是这个马思纯的同班同学， 对， 论论刚刚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说，谁说我是欧美小白？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是欧美小白的话，就来跟我们上一期欧美节目呀，对不对？ 对、啊、 把俊杰干掉。 而且每次说到马思纯的时候，我们都会问王论哥，你看看你的同学在干什么， 都已经成了影后，而你呢， 他是影帝，就是北京台的影帝。 对对对 这个乐活派雨涵也跟我们打招呼说，思农小仙女俊杰帅哥下午好。 下午好，下午好。 他很少叫帅哥哎。 对，我就是没办法。 好，刚刚我已经说了俊杰的这个颜值的问题已经成了我们节目的一个禁区了，因为如果继续聊下去的话很尴尬。 不让我提，你说我的颜值竟然是禁区。 TTT 0411说好听好听，当然好听啦，我们今天可是精挑细选了六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因为时间比较紧啊，我们刚刚这个榜单就有六分钟这么长。 对，六分钟的榜单听完之后只能祝大家新年好。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个早年。 猪年吉祥。是不是刚刚也说了，这个今天让俊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是因为他对欧美音乐这边很在行，所以就先让俊杰来给我们引出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这个 Lord 的 Supercut。 是的，其实说到 Lord，我有一个故事想要讲。曾经 Lord 他有他的那个特别著名的那首歌叫 Royal，然后就是其实刚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坐在公交车上，然后我们两个人分别在听歌。这个时候呢，我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欧美新歌，他也听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欧美新歌，于是我们两个人互换听。发现就是这一首， 就是这一首。所以你们后来在一起了吗？ 谢谢，今天节目又到 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啊。 男生那就算了吧。 对， 那刚刚也是说到了这首来自 Lord 的 Supercut， 那我们就先来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In my head I play a supercut of us, all the magic we gave off, all the love we had and lostAnd in my head, the visions never stop. These ribbons wrap me up. But when I reach for you, there's just a supercut.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We keep trying to talk about us. I'm someone you may be my love. I'll be your quiet afternoon crush. Be your violent overnight rush. Make you crazy over my touch. But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Oh,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So I fall into continents and cars. All the stages and the stars. I turn all of itJust the supercut. Cause in my head I do everything right. When you call I forgive and I fight. Because all of the moments I play in the dark, we were wild and fluorescent. Come home to my heart.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In your car the radio up. We keep trying to talk about us. Slow motion I'm watching our love. I'll be your quiet afternoon crush. Be your violent overnight rush. Make you crazy over my touch. But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Oh,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But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 Supercut of us. Oh, it's just a supercut of us.Cause in my head I do everything right. When you call I forgive and not fight. All the moments I play in the dark, I'm fluorescent, come home to my heart. Cause in my head I do everything right. When you call I forgive and not fight. Because all of the moments I play in the dark, we were wild and fluorescent, come home to my heart. Come on. 听到的是来自 Lord 的 Supercut。 对、嗯、今天也说了，我们这个欧美音乐方面就交给我们的欧美音乐小达人俊杰来主讲了。来，俊杰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歌。 对，你还好说我是小达人，如果你要说我是半壁江山，我真的是还有点紧张的。 欧美音乐的半壁江山， 欧美音乐半壁江山， 你是汪峰哥哥吗？ 汪峰跟欧美音乐有什么关系？好了， 他是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对，其实刚刚说到 Lord， 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他的。嗯、你知道，其实那个 Royal 那首歌，其实连续九周登上公告牌 Hot 100单曲榜的冠军，也是、嗯、他也是凭借这首歌拿到第56届格莱美奖的年度最佳歌曲、最佳流行歌手奖。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大家知道他也是通过这首歌知道的。那其实他2013年九月的时候就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了。我觉得那个时候， 哦、所以说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火。 对，他不是特别火，嗯、他也是凭借的这首 Royal 这首歌，也是让大家知道他。 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是出自他的这个新专辑 Melodrama。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就是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的这个结构，我感觉好像都是突破了，或者说跳脱了这个传统的流行歌曲的这么一个结构。 是的，它跟原来不一样了、嗯、 对、嗯、要不然就是可能他在这个歌曲当中，因为我们平时听到歌曲他的这个副歌部分会很重要，但是他的这个歌曲当中可能会听着听着突然间就砍掉一部分的副歌。而且还有就是这个 Lord 本人他也是具有一种这个贵族气质的。 对，说到贵族气质，其实我们不免又提到他那首成名曲。哎呀，说到贵族气质呢、嗯、我们不免要提到 Lord 的 Royal、嗯、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这歌名听起来就非常有贵族气质，但是我觉得他的新专辑其实更有一些醉酒的意味在里面。如果说他的前一张专辑是那种少女的心思，然后是那种很单纯，然后在感情当中受伤，那这首歌其实更多，那这张专辑也是更多一种释放的感觉。我觉得 因为感情受伤了所以要醉酒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说的也没错哈。 对，其实这张专辑刚刚我和俊杰私底下也聊了，是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喝一点小酒， 没错， 然后去听，感觉会非常的棒。 对，你知道其实在迷醉的时候听歌的那种感觉跟你清醒的时候听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非常的、反正我平时如果要是说稍微有一点小醉的时候，我就会很喜欢听那种摇滚啊什么之类的，感觉能够更加释放自己，有没有？ 我以为你说你小醉你会听那种什么小野丽莎呀这种很安静的歌曲呢。 没有没有，我如果听这些的话就会睡过去的。 果然我们不是一路人呢。 对啊对啊、嗯、那刚我们听完了这首来自 Lord 的 Supercut，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首国语新歌，也是李荣浩在今年的6月27号推出的全新单曲《就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来听一下吧。 就这样。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就这样》。刚在直播平台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互动哈。刚刚好像是 TTT 和乐和派雨涵问我是不是感冒了。 对， 听我这么磁性性感的声音就知道我今天感冒了。 对啊，我今天说思农是甘草片少女。 对，因为我来上节目之前含了两片甘草片，真的太难吃了。 太难吃，吐掉。 对，吐掉。其实也是今天因为下雨，然后最近天气也不是很好，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一定要注意身体。刚乐和派雨涵说相比就这样我更喜欢他的哎，我也很喜欢李荣浩之前出的那首歌。 我觉得他的副歌部分真的很上口。 对，然后当时我就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他 拜托俊杰小哥多说一点，思农仙女好像咳嗽还没好。 对，好，那我把我的麦拉下去来， 我 来 hold 住全场。 我来喊麦。 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来自李荣浩的《就这样》，这首歌也是由施仁成作词，李荣浩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17年的6月27号。刚刚也是看到我们这个榜单当中有这个 MV 啊，这个 MV 是李荣浩的老乡马思纯和他一起来出演的。 是的， 关于这个 MV 其实还有一点点的很好玩的小故事。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聊这首歌。 一会儿聊。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 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九八二，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活力榜， 982活力榜， 对，982活力榜，我是思农。然后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俊杰，大家再一次欢迎我们颜值非常高的俊杰。 你自己不让我提，你偏偏还提，真的是讨厌。 夸你还不算算好， 特别好，特别好。 对，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我们刚给大家放的这首李荣浩的《就这样》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还发生了一点小故事。其实就是当时李荣浩想要找这个马思纯来拍 MV， 因为两个人是老乡嘛，但是两个人不认识，所以就找了这个韩寒来引荐马思纯，然后。他们三个好像是建了一个群，然后等他们三个人进了这个群以后，然后李荣浩就发现他跟马思纯聊得非常的投机，于是他们把韩寒踢出了这个群。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要踢韩寒，你们两个私聊不好吗？ 可能韩寒在这里面太没存在感了，你知道吗？就是马思纯和李荣浩，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是有一些共同的气质的。 嗯， 我觉得李荣浩是那种对于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就特别特别有钻研的那个劲儿。那马思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嗯、而且。而且我在看那个《七月与安生》的时候，我觉得马思纯其实也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演员。 对，没错。 所以两个人应该聊得比较投机吧。 对，那李荣浩是在2013年9月17日发行个人首张原创专辑《模特》，然后凭借这张专辑，当时也是获得了这个第25届金曲奖的5项大奖的提名，而且获得了这个最佳新人奖。嗯， 哎呀，最佳新人奖了不起，我觉得能拿到这个奖项， 一生只有一次。 对，一生只有一次。 对， 其实说到李荣浩这张专辑，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都用 SWOT 分析法来分析自己，我自己的优势劣势，我自己能做什么，我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其实很多歌手在做了很多好的音乐之后，他就开始回归自己的本心，就是我真的我想做什么，而不是我能做什么。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歌手都是这样。然后包括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歌，其实是很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歌手开始就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他们的歌曲类型也变得非常的多变。 是，如果李荣浩的前一张专辑是写城市里面的每一个城市病的话，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写他自己的内心。 对，刚说完了两首歌，然后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时间非常的紧，给大家一共推荐了6首歌，我们就赶紧进入到下面这一首歌。我们下面这一首歌是来自这个 Imagine Dragons Walking on the Wire。 对，一起来听一下。 Do you feel the same when I'm away from you? Do you know the line that I'd walk for you?We'll take what comes, all the storm is raging against us now. If you're afraid of falling, then don't look down. But we took the step, but we took the leap. And we'll take what comes, feel the wind in your hair.Love, love, love. tears will fade. It's a price to pay when it comes to love. And we'll take what comes, take what comes. Feel the wind in your hair. Feel the rush way up here. We'll walk in the wild.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 Imagine Dragons 的 Walking on the Wild。 实在不好意思，我今天这个嗓子实在是 太难受了，没关系没关系， 能体谅， 毕竟是仙女啊，仙女做什么都对， 仙女做什么都 对，没错。那熟悉这个 Imagine Dragons 梦龙乐队的朋友啊，一定都知道他们的歌其实平时都是那种非常大气磅礴。 对， 那他们这首回归新专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给我们这种大气磅礴的这种熟悉的感觉。 是的， 就有一种那种非常震撼人心，有没有？ 对，我觉得非常的辽阔的感觉。 对，但其实距离上张这个录音室专辑已经差不多过了整整两年。 对，你知道其实梦龙是一个美国的，就缔造了很多惊人的好歌的乐队，然后他们曾经那首 Radioactive 成为了公告牌上停留时间最长的76周的时间。 对， 76周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月4周， 算一下 大概在一年多吧。真的我觉得很恐怖，有些歌手其实凭借人气可以空降冠军，但是如果有一些歌手的质量一般，所以他就是很快就会退热了。但是歌手凭借一首好歌，然后我觉得一朝一夕的实力才是能够证明他们在这个榜单上的实力的。 对，没错。所以说有的这个乐队也好，歌手也好，其实真的是和江郎才尽这四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 一辈子都在制造惊喜。 对， Imagine Dragons 绝对和江郎才尽没有任何关系。 对，我记得之前那个美国公告牌杂志上有一篇报道的这个标题叫做，如果说有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应该就是 Imagine Dragons。 我觉得这段话基本上是对梦龙这个乐队的一个非常终极的评价。 对，就像我们刚刚第一首放的那个 Lord， 其实他的前辈 David Bowie 也是称赞他在他的歌里面听到了未来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对， 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夸赞。 对，对新兴实力最彻底的肯定。 那今天我们已经给大家放了3首歌，其实我们后面还有3首歌。对，加上我今天嗓子不太好，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就多听听歌，少听听我们两个叨叨。 是的， 下面就给大家放我们下面这首歌曲，来自 Alin 的一直走。 暖化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烧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雨山再过山不回头。 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来，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轻松面来。愉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Aline 的一直走。 一直走太好了， 一直走一直走，他的歌词里面好像一直都是循环着 走、 对、那距离 Aline 的上一张专辑罪恶感发行其实差不多已经有三年了 啊，真的是 Aline 终于要带来他的这个2017年的新专辑了，但是这个专辑现在好像还没有正式的发出。 对、 但是前两天应该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先首发了这张单曲一直走，这次他也是首度和这个应该是今年金曲奖的获奖的制作人荒井十一， 对， 两个人一起联手然后打造这张专辑。还有就是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金曲奖的作词人李卓雄执笔操刀，可以说是一张非常值得别人期待的专辑。 是的，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跟 Aline 之前的专辑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之前是那种非常伤感的 情歌路线， 对，那这张专辑就有很多电音的节拍就融在这首歌里面，然后夏日的感觉，舞曲的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对，就很多人都在评价 Aline 这张专辑的时候都会说 Aline 这张专辑真的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听，因为不管是他的这个曲风还是这首歌整体歌词给人的那种感觉都和阿琳以前的这个整张专辑的这个歌曲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其实我对阿琳有特别的好感，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女歌手，她那个失恋无罪那首歌听到我痛哭啊，以泪洗面 啊，哭一个快，现在是现场哭一个， 那我得沾一张口水。 Aline 其实已经是出道很久了， 很久了， 但是他被大家就是被内地的那个听众所熟知，其实是因为他之前参加了一个非常火的这个选秀节目。 是的，我觉得那是再一次把他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这个嗓子实在跟大家说句抱歉， 没关系，仙女 忍不住一直想咳嗽，所以现在先给大家进我们今天的下面一首歌，然后给我一段时间让我好好的咳一下，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下面这首歌。 是的，这首歌来自 Fall Out Boy Champagne。 And I'm back with the madness. I'm a champion of the people who don't believe in champions.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nside. I got nothing but dreams. I'm just young enough to still believe, still believe. every day on the inside. The only thing I do is sit around and kill time. I'm trying to blow out the party light. I'm trying to blow out the light. I'm just young enough to still believe, still believe. But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in. Young enough not to know what to believe. 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来自 Fall Out Boy 的一首 Champion， 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是的，为什么？其实 Fall Out Boy 这新专辑有两首歌曲，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另一首歌的副歌部分太吵了，所以 太吵了， 太吵了。其实说到美国的很多的摇滚乐队，大家可能想到的是 One Republic， 对， 想到 Coldplay， 想到其他Linkin Park 等等等等。但是其实 Fall Out Boy 是不会被大家特别想到这样的乐队，但其实他们。其实贡献了非常多的好歌，也曾经入围过格莱美，充满年轻活力朝气。我觉得这种不羁的风格，放肆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啊，好好听。 对，我记得之前在这个动画片里，这个超能陆战队， 对，超能陆战队，大白， 对，大白，在这个超能陆战队里面，好像也是有一首歌是来自这个 Fall Out Boy 的， 对，叫做 Take This to Your Grave。 对，刚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明天还是仙女直播吗？仙女明天再直播的话，就真的变成仙女了。 明天可能是灵魂少男在直播。 对，灵魂少男在直播，因为真的，我今天的就是嗓子的状态啊，还有就身体的状态，真的实在是不太好，所以真的跟这个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和看我们的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说一句抱歉。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用这些好听的歌来弥补嘛。 是的， 而且我还有俊杰呢， 对不对？我不 说 话可以让俊杰来说。 很好很好。然后其实我觉得 Fall Out Boy 这首歌让我是那种一定会单曲循环听的。接下来这首歌也会单曲循环听。 也是一个组合，也是一个来自一个组合的一首歌， 是 但是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组合。 对，我觉得 这个逃跑计划。 对，他们的歌一定特别特别适合在夜间，然后你开着车在辽阔的公路上面，然后放很大很大的声音。 尤其是他们之前有非常火的这个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说到这儿大家知道是 一万次悲伤。 对， 等等， 一万次悲伤。 你刚才要说什么，我把你打断了。 我就说到这儿，我们就还是来听歌吧。 对，现在时间已经到了这个5:51了，其实我们可以先来介绍一下他们，大概聊一下他们之后，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怎么样？ OK， 可以可以，我们先。 这个流程没有蕊对啊。 蕊流程啊，不好意思各位。那 我 就会想 蕊 道歉好吗？ 对对，今天也是跟大家抱歉啊。刚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来自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闪光回忆这首歌是由毛川作词作曲，然后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歌，发行于2017年的6月16号。6月16号这首歌一上线，整个各种音乐类型的 APP 上面全部评论就爆炸掉了。 对，我觉得逃跑计划成立10年了，拥有夜空中最亮的星和一万次悲伤这样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如今他们其实生命力被打磨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光滑了。歌曲里面对情感生活的那种宣泄呀、忧郁啊，对生活的感悟呀和思考呀，我觉得把爱和思想融在歌里面，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感同身受的过程。 对，其实我每次听到这首歌 歌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戳我的内心， 非常戳你的内心， 戳心扎心了， 扎心老铁， 对，非常的戳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在走这一路上会失去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会得到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失去和得到之中找到一种平衡，就像闪光的回忆这首歌中所写的，唯有你曾与我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 是的，你说到这个歌词让我想到另一句歌词叫走了很久的路再回头触摸往日闪光的回忆。我觉得经历了很多迷茫成长磕磕绊绊的人生，当你发现有一天不管生活会带给你什么、有一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你成为了你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定不是会哭出来的感觉，一定会是觉得我的人生 没有白来， 没有白来，这 趟 没有白来。 对，我们为什么节目的风格突然间变成了这个夜间情感类的节目呢？ 是的，毕竟 对俊姐好像也是有在做这个夜间情感类的节目。 对，我其实是一个夜间的那种深夜暖人心的暖主播。 我受不了了。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在节目的最后把这首逃跑计划的闪光的回忆送给大家，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下一档节目挑战新歌声。我是思农， 我是俊杰， 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 some games.